Of when England was young, and knights were brave and bold. The good king had died, and no one could decide who was rightful heir to the throne. It seemed that the land would be torn by war, or saved by a miracle alone. And that miracle appeared in London town. The soul. 就喺石中剑闪亮嘅金质剑柄当中，刻住以下几个字：边个可以将此剑拔出此石？就系、是、君王，英格兰之王。虽然有好多人试过，但系都冇办法移动此剑一丝一毫，因而奇迹一直都冇出现。而英格兰则一直系群龙无首，冇国王。石中剑在时间的消失之下，逐渐地被人遗忘。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没有法律、没有规矩的时代。所有人都生存在恐慌之中，弱肉强食。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好不方便啊，冇马达，冇电器设备，乜都冇，小心啊，我要撑住啊，依家又点啊，放开我啊，好啦好啦，衰人真係呀、啊。乜嘢都咁複雜，亂七八糟，真係傷腦筋。好啦，等我睇呀、啊。佢应该喺半个钟之内就会到㗎喇。 边个呀？係边个呀？我想知道係边个呀。 啊，我讲过啦，艾格米蒂啊，我都唔知道佢系边个嚟噶。啊，反正有人会嚟啦，而且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人物啊，系命运指示我噶，我必须要指导佢走向佢嘅命运。咁佢会喺半个钟之内到呢度咩？吓、啊，我哋等住睇下啦。老实讲啦，我唔信佢会嚟，你会睇到嘅。你绝对会睇到嘅，佢系一个男仔嚟嘅，先至12岁咋，好瘦，好细粒噶。唔可能系呢、這个，呢、這、一个嘅年纪至少有20岁啦。系啦，系呢个僆仔啦。瘦小嘅12岁嘅僆仔，你睇下，系佢啦。咁你估下，好似小虫咁嘅男仔，依家会喺咩地方啊？我讲俾你听啊，我唔系喺度估噶，我知佢喺嗰度。佢大概嚟呢度有1里咁远啦，就喺森林嘅后边，好准噶。如果冇咩问题嘅话，你同我安静啲啊。 好，我会尽量唔出声嘅。 一开始就冇人叫你嚟噶啦，真系乞人憎。 我喐都唔会喐噶。 收声。我睇到咗啦。真系好啊。好啦。喂，你做乜嘢啊？哎，你呢个傻瓜。 对唔住啊，老细，我唔系故意噶。 我打死你，打死你嘅衰物。你同我翻嚟，唔好走啊！我要打死你，唔好走。 我去揾剑得啦啩，我一定会揾到噶。 好啦，你要入去啊，知唔知啊？入边到处都系野狼啊！ 我先至唔惊。 好，咁你去啦。但愿死嘅系你，又唔系我。去啊，去啊！落嚟饮茶啊，靓仔。不过你好似有啲迟到咯，啊， 迟到？ 啊，系啊，我叫做梅林啊。靓仔，你叫咩名啊？ 我叫做阿瑟啊，但系人哋都叫我华特嘅。你个标本好靓喎。 对唔住啊，我唔系标本嚟噶，我系猫头鹰啊，系活嘅猫头鹰。当然啦，而且我比你叻好多啊，靓仔。算啦，艾格米蒂，过嚟见下华特好过啦。你唔好咁小气啦，佢只不过系个细路咋嘛。细路，细路，我冇睇到咩细路喎。 我好对唔住。 算啦，冇所谓嘅，佢系咁㗎啦。你讲咩话啊？居然喺度讲我坏话。你讲边个啊？ 系啊，你点会知道我？ 知道你会嚟系唔系啊？我咧系一个巫师，亦系一个占卜家，一位预言家。我有预知未来嘅能力，我可以预知广大世界嘅未来，而且我亦曾经到过未来，我见过所有嘅嘢。 所以呢我你睇下呢样嘢啊，比如讲呢个啦，呢个系一个蒸汽车嚟㗎，你睇下点啊，睇到未啊，佢识行㗎，系咪好正啊？不过讲翻转头，我同你讲啊，呢样嘢咧要过几百年之后先至发明过嚟噶。 你系话你可以预知未来嘅事啊？ 咁啊，梗系啦，而且系所有嘅事啊，唔系啩，梅林先生？ 唔系，咁唔系所有嘅事咯。 我承认我唔知道边个嚟饮茶，但系你知唔知啊？吓、啊，我可以知道正确嘅地点。 唔该晒，你真系好犀利啊！ 唔使多谢，唔好再提呢啲啦，叫我梅林就得啦。你个咖啡要唔要加啲糖啊？ 啊，好啊，唔该晒。 糖嚟啊，糖。啊，兄弟，啊，要礼貌啲啊，客人优先。好啦，够嗰阵时就讲声说话。 够啦。 翻学愉唔愉快？ 嗯，好愉快啊！我学武术，仲有学格斗要领啊，仲有剑法，仲有马术添啊！好好啊，不过 好好，不过咧，我指嘅系正式嘅教育啊，比如讲系数学、历史、生物，仲有自然科学等等，仲有拉丁文、法文呢啲。哦，唔系，够啦，好啦，够啦！哇，你加糖太多啦，你搞咩鬼啊？你真系操心啊！好啦，真系一个操心嘅糖官啊！细佬，你过嚟啊！你唔可以喺冇教育中长大㗎，你知唔知呀？ 我都係咁諗㗎，先生。我係话梅林 啊。所以呢，我要嚟启发你，教导你。 但係我一定要返去啦，我仲有好多嘢做㗎。 唔係行住先啊。你要等埋我啊。你睇住接落嚟你会鍾意㗎。我要所有嘅嘢全部都准备好，我哋依家要执好啲嘢准备走啦，快啲快啲！啊，你唔系第一个，哎呀，好啦，书本又远又近。 Pockety pockety wockety whack, ever ever and ever and ever, shrinking size, very small. We got to save enough room for all. Higgins, Higgins, Higgins, Wolf, Grizzly, and Hardy. 官，你同我听好啊，你唔好欺人太甚啊，听到未啊？好啦，依家从头嚟过啦。啊，啱啱到咗边度啊？我唔记得咗添。 到咗阿克蒂克蒂。 哦，系啦，我哋即刻就嚟啊！快啲啊，打好咗包，我准备上路啦。小心啲啊，行啦行啦行啦行啦，快啲啊快啲啊，嚟啦嚟啦，以外最精彩的部分，快啲执行好啲嘢，全部装入去。 呢个即系个打包个好方法啊！ 系呀，系真嘅，冇错啊！系啦，靓仔，我问你，你知唔知要用咩办法可以将呢个装入去咧？ 好似你咁用魔术咯？ 梗系啦，啱啦。唔好以为自己用巫术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知唔知啊？因为呢答案是否定㗎。 但先生，我冇任何问题㗎喎。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嘅，世界上到处都充满咗问题。冇扯住我条索，放开我。你睇到未啊？这个就是问题了。 呢、这个就系呢个世界上嘅问题啦。每个人都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冇人性，想同人战争。 但系我根本冇经验啊！ 但系你用咩行路噶？ 我谂可能系有一啲啲咯。 咩话？一啲就得啦。要发达嘅系头脑、智慧。嗰啲系强大嘅力量，知唔知啊？有呢啲力量先至得噶，所以咧，听日一早要学嘅就系满满嘅课程，日日八个钟，六个钟学校嘅课程，两个钟课外嘅。 唔得闲，我仲有其他嘢做噶。 咩事啊？吓？唉，我哋要改，一定要改啊！ 我谂系啩。 如果你唔接受教育，你会点样？你知唔知啊？就好似今日呢种乱世，你一定需要有正确嘅方向，啱唔啱啊？所以咧，你就必须要为将来考虑，一定要有一个计划，知唔知啊？必须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正确嘅方向。系啦，到城堡去要行边个方向呢？啊？ 我谂应该系北边啩，喺嗰边啊。 咁我哋就即刻行啦。好啦，我哋走，出发啦。简直是鬼迷了心窍啊！只要有一些神经的人，是绝对不会一个人入那个森林入面的，是不是啊？我说仔啊，你有没有理由等他自己入去啊？爸爸，我又不是他的保姆，你是什么意思啊？啊？唉，真是啊，这个是我的责任来的嘛，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的？哦，泰洛行开呀、啊！听住啊，华德，你呢个系咩意思呀、啊？吓，点解一个人走咗去呀、啊？ 对唔住啊，先生。 讲对唔住系唔够噶，四个钟嘅延迟啊，等厨房工延迟咗四个钟啊，吓、 啊。不过先生，我要介绍一个人俾你识先。 讲耐听到未啊？要管理呢个地方，就一定要有章程、有规矩，还有严格的纪律，尤其是对男仔啊。 我好赞同你的意见啊。 你是边个啊？我是讲你啊。我叫梅林，这个是艾格米蒂啊，一只受过高等教育的猫头鹰。受教育的猫头鹰？真是有趣啊。我知啦。你一定是一个魔术家，是不是呢？马文，你是魔术家？哦，是啦，我叫梅林啊，而且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巫师啊，你知道吗？算啦，马文，我识你，你唔好扮嘢啦。既然是咁，我证明俾你睇啦。 Hegatus, Hegatus, Megatus, bow, wind and snow, swirl and blow! 呢啲系所谓嘅巫师赠语啊！我话仔啊，你睇下六个月入边竟然落雪、啊，咁又点样啊？好啦，梅林，快啲停啦，我知错啦。好啦。我希望你唔好再有咩魔术啦。唔会，我系从来都唔掂嗰啲嘢嘅。我嘅法力系完全用嚟教育人嘅啫。而且实际上咧，呢个系正系我嚟呢度嘅目的。我系要嚟呢度教导华德嘅。唔得唔得。你要搞清楚，呢个系我管理嘅地方。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随便更改规则，你最好依家就翻去。 点去咗边度啊？佢唔见咗喎、 啊。咁咪摆脱咗佢咯。 摆脱佢？但系我并冇离开呢间屋、啊，而且你都冇办法确定我喺唔喺度，啱唔啱啊？ 系、啊，真系唔见咗佢、啊。佢去咗边呢？好啦，马文。我认错得未啊？你赢咗啦！我希望你下次唔好再咁样，好唔好啊？睇起身你都几好人，几大方啊，系咪？我都只可以提供间房，仲有少少嘢俾你食噶咋。我讲过日子都唔系咁好过，好啦，我俾你喺嗰个亚北塔上面住啦。嗰度有间房，虽然就有啲冻，不过呢种天气都几好噶啦。 好啦，都几可爱啊！ 使客气，马文，马文，马文。呢个系最好嘅房啊，客房。我睇佢啊，系唔欢迎我啫啩，激死我啦！如果佢认为咁就可以摆脱我嘅话，我一定会俾啲颜色佢睇下噶。 咁我建议我哋就系翻屋企算啦。 唔得，你咪使旨意啊！我讲俾你听啊，嗰、那个细路一定要为佢嘅前程受教育。 你讲得冇错啊，咁大个细路，我谂佢一定可以做好一个清理烟通嘅清洁工嘅。 啊、你俾水淋身咧、啊、好开心啊！ 系边个啊？ 我系派迪洛啊！我有急事，唔该开门啊！快啲开门！ 好啦，入嚟啦，调火落嚟啦！ 哇，有大消息喎、啊！但我又唔可以等伦敦出版消息，咁仲要等1200年以后，咪得？可唔可以去探下消息啊？ 呢种嘢你唔好揾我啊！ 算啦，横掂你都湿咗啦， 唔好啊，我先唔好啊！ 啊，快啲去啦，迷弟，你唔去，我就要将你变成人类噶啦！ 你唔敢？ 我冇咩事唔敢噶。 好啦，我去就系啦。好， 好，就好似变魔术咁，每次都要听我嘅。 欢迎啊，欢迎你啊！ 啊，老朋友，系啦，你嗰方面有咩消息啊？ 个大消息，大消息， 快啲坐落嚟啦，讲俾我听下。呢、这个消息就系佢哋要喺新年时期举行盛大嘅比赛。呢、这个都唔系咩消息啫，次次都系咁噶啦。精彩嘅仲喺后边咧。呢一次比赛嘅胜利者可以获得金皇冠、哦， 真嘅？系咪真噶？吓、啊，你讲嘅真噶？ 系啊，英国之王，系可以，你听到未啊？啱晒你咧，呢个奖品，你一定可以获奖噶。经过好好嘅调教，调教，圣诞节就可以出发去伦敦啦。吓、啊，你睇点啊？ 好啊，还甜，我都冇蚀底啊。 话得，你要唔要去伦敦啊？ 你系讲真噶？ 如果你将啲嘢做好嘅话，就当我嘅随从啦。 我会好做啊！ 我先唔要佢做我嘅随从啊！敬伦敦，敬海爷，干杯，干杯，干杯！ 我。这个啊，前进啊，冲啊，你稳啲啊，好啦，瞄准。哦。哇，谢美啊。 我哋喺边度啊？ 地震啊？ 系咪啊？ 我讲俾你听，我哋喺边度？我哋喺最恐怖又黑人憎又危险嘅塔上边啊！ 城堡系咪？喺城堡入边？ 唔通你连嗰个细路都唔记得咗啊？ 细路呢个？ 唔通你咩都唔记得咗？ 记得记得，我谂翻起啦。 将马绑紧啲。双脚要夹紧啦，耐心啲瞄准目标，注意力集中。 呢个唔单止净系用肌肉就可以取胜嘅，靠技巧，知唔知啊？呢个系高水准嘅艺术，一定要经常练习，知道未？ 个傻仔教另一个傻仔啊，仲以为系乜嘢添？ 华达都唔知道，其他嘅人同佢一样咁固执啊！ 那个细路佢真系好勇敢啊，唔单止好努力，而且仲几谦虚添。呢、这个真系好稀少啊，唔错唔错。 嗰只马骝啊，梗系有咁嘅机会啦。 有，我打算用啲小把戏。如果有需要，我全部都会用喺上面噶。 如果可以好似战士咁企喺个白马上，我愿意放弃任何嘅嘢。仲有食虫怪兽，一定好犀利嘅啫。 冇错啊。 哦，你知唔知道我系个孤儿嚟啊？冇事咧，必须要有良好嘅出身住得。我只系希望可以做海嘅随从，咁已经系好大嘅任务啦。 我认为你哋都系啊，不过有啲唔太可能啫。啊！当我讲我会游得好似鱼咁嘅时候咧，我系讲好似鱼咁啊！ 你系话你可以变成一条鱼啊？ 因为我系个法师啊嘛。 咁你可唔可以将我变成一条鱼啊？ 咁啊，想象下自己系嗰条鱼啊，咁好简单嘅啫。 我谂过好多次啦。 好，咁啊，我嘅法力就可以做其他嘢啦。我嚟试下睇下先，系噶系噶，米大，呢个鱼嘅咒语系乜嘢啊？ 有边个啊？乜嘢啊？你讲乜嘢啊？吓， 鱼嘅咒语啊？ 鱼嘅咒语，拉丁文啊？ Aquarius, Aquaticus, Aquaticus。 你哋唔介意嘅话，我恨翻阵先，你哋自己玩啊。 佢琴晚喺外边游咗成晚啊，所以依家好眼瞓啊。 咁佢每次都系咁噶？ 就系咁啦。系啦，细路啊，你又好有进步，唔错。 你讲我坏话？ 冇啊冇啊，边度有啫？嚟，我哋准备啦。 Aquarius, Aquaticus, Aquaticus, Boom, Aqua Nature, Carry On。 变成一条鱼啦， 系啊，一啲都冇错。你唔好乱喐啦，好唔好啊？喺我啲书入边，你可能会死咗噶吓。好好咁喺呢度，我即刻嚟陪你啊！你以为你是哪个啊？炮弹啊？ 我已经是一条鱼了，是吧？ 没错，你起身就好像鱼一样，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即刻游得好像鱼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动下脑筋改变一下先的。你依家就好似系，好似系乜嘢咧？好似系你要学习， 上上下下咁移动下，就好似直升机咁。 就好似直升机？ 冇错。算啦算啦，每个动作都会造成你嘅移动，所以我哋会从你嘅尾鳍开始噶。唔系唔系，我系讲你。睇到啦，咁样就会俾你向前冲嘅力量。仲有啊，依家睇下其他动作。二、三、四、一、二、三、四。 It's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In and out, in and out.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For every up, there is a down. For every,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真系完噶， 冇错啊。 嗰啲系方达。 冇嘢，系完嘅。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in and out. 女林，我同你讲啊，我食咗一只虫啊。 有咩唔啱啊？你系鱼啊嘛，已经系条鱼啦。 不过你啱啱仲话唔算噶。 系咩？系咩？好开心你可以咁讲嘛。不过咧，你必须将眼光放高，唔可能明白咁认为自己好平凡。 咁系咩意思啊？ 记住，绝对唔能够相信妄为，任佢嘅引导。一切都要由自己去做决定，睇你遇到咗咩程度。如果你唔系嘅话，你绝对唔会知道嘅。细路就好似我讲嘅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等我哋去嗰边水草游一次啦。 急忙，不掉不掉不掉不掉，低头人。 点样啊？系咪好有意思啊？啊！唔错，感觉好好合。你啦，再跟我下一趟啦。 好啊。 对唔住啊。 对唔住。每个前进就系退，停就系走，呢个道理好深奥啊。我都唔明噶。唔好扮住我啦。真人憎啊！你好啊，人憎啊！ 边个啊？小家伙啊，你唔好对青蛙咁嬲啦。做鱼仲系有好多困扰问题嘅。喺水嘅世界入面咧，系有分离，所以有一啲龙虎猛兽咧，就系、是、等呢个世界运转嘅。你亦都知道，自然系一种淘汰嘅方式噶啦。弱肉强食，人类嘅生活亦系咁样噶。强者要控制弱者，除非你用智慧，否则你就会被淘汰。武力同智慧，强同弱，呢个就系世界运转嘅规律。 救命啊！梅林啊，快啲用翻你啦，快啲啊！ 我冇办法帮到你啊！ 我自己啊， 佢就系武力，你要谂办法啦！唔好紧张，唔好紧张，陆志伟，做得好啊，做得好啊！系啦，呢、这个就系用你嘅智慧，结果发挥你嘅智慧，听到未啊？ 你打 仲未打？ 好啦好啦，等我嚟收拾佢好啦。 依家又点啊？ 救命啊！救命啊！ 将我变成 梅林啊！我喺呢度啊！ 你喺呢度啊！好。 嗰条大鱼几乎食咗我啊！哎，艾格米蒂救咗我。 仲真系谂唔到啊！我咩都冇做啊！讲俾你听啊，我本来系想将佢食咗噶，但系我唔中意食佢啫嘛。 你相唔相信佢讲嘅嘢啊？ 我唔知啊。 话得，话得。 我要走啦，唔该晒你啊，梅林，呢度好好玩啊，再见啦。 小意思啦。 话得，你喺边啊？ 我嚟啦。 艾格米蒂，你喺度做乜嘢？ 为咗嗰条鱼将自己整湿咗啊？ 系唔系啊？关你咩事啊？我只不过冲个凉啫嘛。 本来系好好玩噶，嗰条鱼真系好得人惊，吓死我啦！ 讲多啲俾我听啊！ 嗰个系一只好大嘅怪物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咁大嘅鱼。 呢个故事我早就听过啦，最大鱼嘅故事啊嘛。 不过系真噶。 因为迟到咧，所以要罚你三个钟啊！唔系做其他嘢，去讲故事。 我讲过佢好疯狂噶，我讲啊，佢个脑有啲问题，即系有啲事好怪。 For every high there is a low, for every two there is a fro, to and fro, stop and go,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哦，系你啊，先生。 系我啊。你有冇谂过自己系一只小松鼠啊？ 松鼠？我冇谂过。 这个小东西有一大堆嘅问题，比如讲佢如何能够活过好长嘅一个世纪？这个系一个大机密啦，佢嘅生活充满咗冒险、危险。你想唔想试下呢？点样啊？想唔想试下？ 我想最好都是不要 太危险，是不是啊？我就知了。 不是啊，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过我有很多事要做啊。你看看我还要清理这么多东西啊。真的乱七八糟啊。 我必须将它现代化下，等我将它整整齐，等它有些秩序。好啦，现在开始。开始开始。 Make it this mum, skippity, fittity, buffity, dum. No one will know the difference. Who cares about the work that's done? Rub it, scrub it, sweep it, flows. Thank you. 达，华达，你唔好急啊，华达，唔得啊，华达，嗰个华达，我讲过唔得噶嘛，我讲过你要小心噶吓、啊， 但系我已经做到啦。 系啊，不过你唔可以成日靠运气噶嘛。你要试下做短距离嘅跳跃，然后呢最好系量好距离，然后先至再跳。啊，你睇住啊，我嚟跳俾你睇。睇到未啊？小心做会出错咧。唔好太轻视地心吸引力噶。 咩系地心引力啊？ 地心引力就系、 是。哦，系啊，冇错。不过都唔完全系、啊。 唔系，横掂就系跌落去，咁嘅情况就系啦。你要记住，任何物体同物体都系可以随意咁移动噶，而且可以配合速度前进。 梅林，我哋要点样先可以过去啊？ 我谂或者行另外一条路啦，我哋行另外一边啦。 行开啦，你行去嗰边啦，好唔好啊？ 我睇下佢系唔会行去其他地方噶啦，佢系一位女士嚟噶，而且仲系红头发嘅添啊！ 佢真好奇怪啊！ 佢中意你啊！呢个系好自然嘅现象嚟噶，冇时间解释啦，我都要快啲走先得啦。 梅林啊，我都要跟你走啊！梅林等阵啊！梅林啊！ 睇你自己啦，法力就帮唔到你噶啦。 小姐啊，我唔系男噶，我嘅意思系我唔系松鼠，我系人类啊！我唔系松鼠，我系人类啊！哎呀，唔好烦我啦！点算啊？佢唔肯走啊！ 睇嚟你系有麻烦啊，好唔容易睇上一个伴侣。 但听日我就唔系松鼠咯。 但系佢唔知啊，佢只系知道一个好简单嘅原则，横掂就系认定咗你啦。乜嘢系现象呢？咁系一种心理嘅因素。呢都系一个好好嘅事情啊！每种动物都会有呢种现象噶，你只系白费力气，你会发现自己越拒绝佢，佢就越坚持。还掂佢个伴侣就一定系你就冇错啦。 你唔好烦我啦，快啲行开啊！行开啦，行开啊！ 呢种现象系冇办法解释噶，不过都几好玩啊！ It's a most befuddling thing. 行开啊，去我自己嘅地方去啊，行开啊！你哋黑人真嘅同主。搞咩呀？哎呀，喂，黑人真系松鼠，快行开呀！ 佢就快追到你啦！饭店冇合理嘅解释嘅，呢个系最冇道理嘅一件事啊，亦系最令人迷惑嘅事，好玩嘅事，你系 你搞错咗啦吓！哎呀，你真系认错人啦、夫人，夫人对唔住啊，夫人，你做咩？夫人啊，对唔住啊，你搞错咗人啦，夫人你搞错人啦，夫人， 要长高咗咋？ 我唔系松鼠，我系一个男人嚟噶，男人啊，知唔知啊？冇啊，夫人，冇啊，夫人，我好怕痕噶，冇嚟啊，冇过嚟，我点会发生呢种事咧？冇啊，我系人类啊，你唔可以咁讲。哎呀，我天啊，冇咁啦，冇咁啊，救命啊！你快啲走啦！哎呀，真系不可理喻，真系不可理喻！哎呀，烦死啦！好啦，够啦，够啦，我要嬲啦 啊！梅林，我唔做松鼠啦，除咗麻烦之外，乜都冇嘅。 麻烦啊！你睇下我后边啦、啊。我自己都好麻烦啦，行开啦！ 喂，梅林，救命啊！ 睇到未啊？依家你明白啦，我都话我唔系松鼠咯。 梅林， 原来喺呢度啊！ 梅林，将我变翻人咯。 好啦， 你而家知啦，我唔系松鼠嚟啊，我系个男仔嚟。我同你讲过啦，不过我好中意同你做朋友噶。如果我系松鼠噶，我都会好中意你噶。我希望你可以明白啦，好唔好？ 啊，细路，你应该知道爱嘅力量系好大噶。 比地心引力仲大啊！ 啊，就某方面讲系咁噶，系比地心引力要大。 啊！阿彼得，彼得上市啊！阿彼得上市啊！不得了啦，发生大件事啦！ 哎我话停落嚟啊！停落嚟啊！停落嚟！我话停啊！好啦，你啱先到底喺度讲乜嘢啊？ 嗰个地方俾人诅咒过，一定系有巫术啦，好得人惊啊！ 我估一定系嗰个马文啦、啊。好啦，细路，我就知道佢会带嚟啲麻烦。哇，怎会咁噶？佢喺度搞啲乜嘢啊？好啦，开，我哋嚟修理佢。 啊，怎会咁噶？ 点会搞成咁噶？ 同我停低！啊，老爷，原来系你喺呢度啊！睇我点样收拾你！我起身你就死啦！你有咩意思啊？帮下我啦！ 好啦，讲个理由俾我听下。 你系讲呢度清理机系魔鬼咩吓？ 系啊系啊，我系咁嘅意思啊！你快啲讲啊！讲点解会咁啊？既然佢喺度工作，佢就应该去做好。如果你想去伦敦，就要做。 你呢个白夜工啊，如果再俾我喺呢度见到你呢，你就同我小心啲啊！ 夫人，你再都唔会睇到我㗎喇。 啊，佢又唔见咗喎。 唔见咗？ 一定要将佢赶出店入面。 你唔可以㗎，海，你唔好再讲啦。佢仲会再落咒语㗎，咁就麻烦㗎喇。嗰、那个老鬼好犀利㗎，唔好讲嘢，唔好讲嘢啊，安静。 佢先唔系怪物啦，佢系好人嚟，而且法术都好犀利噶。我同你哋讲啊，你哋唔好去激佢啊。 收声啊，华德，我要罚你三倍嘅嘢做，先罚三倍。 你唔明白，唔代表佢系唔好噶。 你仲要喺度强辩，再加你三倍。 你定嘅规矩，唔通人哋就唔可以批评噶啦吗？ 华德，你讲太多嘢啦，快啲去做嘢。可以，从依家开始，阿爸就系你嘅侍从啦，听到未啊？阿华德，恰恰系侍从啦。 系嘅，先生。 呢件事只系俾你一个小小嘅教训。 对唔住啊，靓仔，破坏咗你嘅一切。我知伦敦之行对你有非常嘅意义， 唔系你嘅错，系我唔应该离开呢度噶。我而家已经受到咗教训啦。 唔系，你做得好好啊，你唔可以失望噶，必须往好嘅方面去谂。 咁我应该点做啊？ 用个脑啊，教育细路。 究竟可以点做啊？ 你试下睇下，边个知呢？要试下睇下先知噶嘛。 好啦，横掂都冇损失㗎。 好啊好啊，细路好。从今日开始好咁表现下啦。 好啦。 首先呢，我哋要将呢个概念记住，新嘅观念啊。呢个系一个观念，系有智慧嘅。早喺几个世纪以前我哋就发现咗。我讲俾你听啊，细路，呢个发现系非常之重大㗎。 我想他大概是想讲地球是圆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啊？我估计是没错啊，巫师。 地球是圆的？ 没错，而且他还是兜着圈在这里走，你信不信啊？ 你是说有一天会变成圆？ 不是，现在地球就是圆的了。不过这个观念呢，到几个世纪以后人们才会发现，而且到那阵时才会发现地球只不过是整个宇宙当中小小一个。 宇宙？ 唔係啊，你唔好將呢个細路搞糊涂啦，得唔得啊你啊。喺佢搞清楚之前个脑要坏啦。人啊要从过去嘅经验当中學習。千祈唔好將未来學習历史嘅你將佢搞糊涂咗啊。 好啦，就用你嘅方法。你觉得得就得。你系教师。得未啊，你系教师。我唔理啦，我睇你点做啊。 好啦好，从依家开始呢，你就照我嘅说话嚟做。 好啊，从依家开始。 从依家开始呢，我要你读嗰边嗰啲书啊。 全部啊？ 係啊，嗰啲就係学问嘅所在啦。 但係我唔识字喎。 咩话？唔通你连字都唔识写啊？ 唔识啊。 咁你仲识乜嘢啊？ 我识。 算啦。我哋就从头开始啦，从 ABC 开始。首先是 A， 然后第二就是 B， 第三呢就是 C。 梅林，你睇下，我识写字啦。 好，你自己继续练啦。 好啦，你唔好再打搅我哋啦。嚟啦，我哋再开始。D E F G， 系啦系啦，好简单系唔系啊？用啲脑啦，要专心啲啊！如果唔系，你乜都学唔到啦。我系个好老师嚟噶。 系噶，米弟，你有冇睇到我嗰个飞行器嘅模型啊？飞行器啊！ 我同你所有嘅嘢都冇关系啊！你唔好嚟问我啊！ 上面嗰个系乜嘢嚟啊？你又话有一日人类会坐上嗰个飞行器啊？ 笑死人啊！如果用飞行器就唔得啦，佢哋要用翼先得啊！ 啊，艾格米蒂啊，我会证明俾你睇噶、啊。好啦，飞啦！都冇啊，冇啊，冇啊！飞啊飞啊， 玩完啦！你如果想飞就好似石头咁噶啦，佢会飞。 如果唔系我啲讨厌嘅胡须， 笑死我啦！笑死我啦！啊，笑死我啦！佢会飞。哎呀，笑死我啦！我从来都冇睇过咁蠢噶， 睇住啦，总有一日一定会飞噶。我到过嗰度，而且我都睇过啦。 系咪真噶？我都经常幻想我会飞，就好似只雀仔咁周围飞啊，飞得比乜嘢都高。咁咧就系我最中意嘅梦想嚟。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飞啊！我是一只雀仔啊！我是雀仔。 等阵啊，细佬，唔好急先得噶。我先同你讲明，讲明你个功能。你啲长长嘅羽毛咧就叫做翼。睇到未啊？ 玩够未啊，梅林？你几时变咗鸟类专家？ 我从前是专攻鸟类学的，我仲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正好是一只候鸟啊。 好啦，万事通先生，那我就将它交给你了。 好啦，听好啦，细路，这个飞行呢不是机械式的，它是很难很难的一种优化艺术，这个完全是由精细的很多小动作所构成的。而且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所以呢，依家我哋要飞到高处去，然后从滑翔开始，打开你嘅双翼，展开佢啊！系啦，喐下尾仔啦，得就系咁啦，就系咁嚟走咯。好啦，依家将只脚打开，好似我咁，好慢慢收翻起身，唔好望下边。唔好望下边，小心有风啊！就好似我咁。哇，呢个细路真系犀利啊！你啊系个天生嘅好手，阿细路真系唔简单啊！你确定呢个系第一次飞咩？喂，老鹰啊，小心啊！小心啊！ 救命啊！ 滑啊！滑啊！ 好似人病咗啊，真得意啦！希望佢病得重啲啦，一定要得大病啊！真系啊，呢个麻雀仔啊，睇下佢啊，污糟邋遢咁嘅样。其实我唔系真系麻雀，我系个男仔啊，男仔。艾梅林用法术变咗我，佢系世界上最犀利嘅法师。阿梅林，世界上最犀利嘅魔术师， 佢系个蠢材，我用手指啊都犀利过佢啊！你有冇听过敏夫人啊？我就系敏夫人啦、啊。啊，冇啊，我从来都冇听过。 敏夫人，哎呀，弊啦！ 靓仔，我先至系世界上最犀利嘅魔法师啊！我真系好掂噶，只要轻轻咁敲两下手势啫，我就有法力，等啲花朵变到枯萎。要人哋害怕嘅事情，我最中意做啦。咁啊真系好废啊！多谢你啊，细路。咁啊算乜嘢啊？小把戏嚟啫。因为我先至系最掂、最犀利嘅女巫师啊！细路，你知唔知啊？我仲可以改变我个大势添。我可以变成好似咁样巨大，好似间屋咁啊！亦都可以变成好似老鼠咁小巧玲珑啊！巫术就系我嘅家常便饭啊，呢个最容易嘅，因为咧我系最掂最犀利嘅女巫师啊，聪明绝顶，美丽可爱。啊，好犀利咧！你知唔知啊？我都可以等自己变得好丑好丑噶，要唔要睇下？咁真系好需要勇气噶，我去、啊，我去、啊，你系咪好想睇咧？你见唔见啊？我赢咗啦，系咪丑得好令人震惊咧？等你下一大跳，唔使啦，我一定要表演一个精彩嘅俾你睇，唔睇下？我已经是一个漂亮美丽的一个银铃般嗓音的女仔，有长长的头发，你看看靓不靓，而且还有好美丽的肌肤啊，你看看怎样身材又好正呢。细佬，你说我靓不靓啊？你觉得怎样呢？你仲住嘅，你睇唔睇到啊？我系世界上最叻旅店嘅女巫师啊！冇人叻得过我噶。你而家唔系应该话梅林嘅法术叻过我啦，系咪呀？不过梅林嘅法术都好犀利噶，佢真系好厉害噶。我觉得佢犀利咋？佢系咪俾咗啲咩好处你啊？我谂系啩。对我嚟讲，咁就唔好啦。所以细路，我谂我要杀咗你至得啦。你要杀咗我？我要俾你一啲少少嘅改变。我鍾意玩游戏，快啲啦！你要专心啲，唔好犯规啊！太好了，我赢了，我赢了，我的游戏结束了。你说是不是？我终于捉住了你了，我是不是最犀利的 呢？敏夫人，敏夫人，你在做什么呀？ 啊，梅林，你嚟得正好啊！我哋两个只系玩啲少少嘅游戏啫。敏夫人，佢想杀咗我啊！你系咪想嚟打交啊？亦话嚟一场巫术比赛点啊？你话呢？吓、 啊？好啦，就唔如你所愿。 好啊，等我哋去出边比赛啊！出去。 你先请。 出咗出咗咩事啊？华达，出咗咩事啊？ 佢哋要做巫术比赛啊！咁系咩意思啊？ 嗰啲系一种竞赛啊，将自己变成任何嘢，而且仲要杀死对方添啊，系好可怕噶！ 咩？杀死对方啊？ 你唔明噶啦，你睇落去就会明噶啦。 如果你唔介意嘅，等我嚟定规矩啦，好嘛？ 咩规矩啊？佢成脑都系坏主意嚟噶，我讲俾你听啊！ 收声啊！我阵间再嚟收拾你。 诶，好咧。 规矩一，唔可以变成矿物或者青苔，只可以变成动物啫。规矩二，唔可以装成好似粉红龙咁嘅嘢啊。规矩三，你唔可以同我隐形噃。 规矩四，你唔可以出千啊。 啊，好啦好啦，开始算啦。一、二、三。 梅林，佢唔见咗。 敏夫人，你呢啲咩规矩嚟噶？ 梅林啊，快啲变啦！ 啊，变成一个兔仔。啊，我兔毛唔见咗啊！啊，俾翻只兔毛我啊！ 梅林，快啲变啊，变聪明啲啊！ 哦，好啊，好啦。 梅林，你唔可以隐形噶噃。 敏夫人，你喺边度啊？ 你呢个大蠢材，你老鼠啊！ 嚟啊！ 啊！抵你走得去边？梅林。 小心啲啊，梅林！ 我睇你去得边，我攞呢个嚟收拾你。你嚟硬噶系咪啊？好啦，等我嚟斗下啦。你绝对不会赢得到我的，我会将你整碎佢啊！ 我点啊？我嚟啦，准备好啦！ 阿梅兰宝啊！ 你不可以变成恐龙的， 冇话过不可以变恐龙噃，我冇讲过。 哎呀，辣死我啊！哎呀，哎呀，辣死我啦！ 啊，我赢啦，我赢硬啦！你呢个巫婆真系太可恶啦，我要去督埋佢对眼。 唔好啊，唔好啊！ 佢唔见咗， 消失咗啊！ 我冇消失，我好细啊！我依家系个细菌，一种好细嘅细菌，我叫做病毒，而且你捉住咗我啦，敏夫人。 咩话？ 首先呢，你会出现斑点，接住呢就会忽冷忽热。然后呢再来你就会咳咁打下次。 小心啲啊。 我不要啊，不要咁样啊。你呢个小人，你呢个衰人。 冇咁严重，几个星期之后你就会恢复正常㗎啦，你放心啦。会好得很㗎，就好似以前咁样啊。现在我建议你需要休息，多啲阳光照下，咁样你就可以恢复健康㗎啦。 我憎阳光啊，我憎可恶刺眼嘅阳光。我憎佢啊。梅林，你真係好嘢啊，啱先差啲就冇命㗎啦。 如果你可以从当中学到一啲嘢，咁就值㗎啦。 学识同埋智慧先係最有用嘅嘢。 冇错，所以你要坚守学习，明唔明啊？ 我明㗎啦， 你唔使担心，我一定唔会噶。 好啊。啊！我哋呢依家睇我个仔海喺伦敦获得大胜，唔系啊，海爵士，唔好唔记得我已经获得勋章啦。咁啊，梗系啦，仔啊，当然啦，我哋敬海爵士，亦系未来英国之王，亦都讲唔定啊！你小心啲啊！ 啊，海当国王真系可怕嘅想法啦！ 阿彼得爵士吓怕到咗喉腺炎啊，佢全身都系出疹。好似啲毒香菇咁啊。 咁样啊，咁海需要另一个侍从。话得，你去做佢嘅侍从啦。 做咩呢？ 做海嘅侍从，你听清楚未啊？ 海贤先生，我会。梅林，艾格米蒂。梅林，我系侍从啦。 啊 唔错啊，细路。 好似一隻学人样咁嘅马骝咁，真系啊。 不过所有嘅侍从都系做成咁噶咯。 我以为你从今以后会有所作为，我以为你会有啲头路，有伟大嘅将来。你要做嗰个海嘅侍从，我就恭喜你啦。好啦，你走啦，我懒得理你啊。 咁你要我做咩呢？我只不过系个无名小卒啫，我可以做到海嘅侍从已经好满足㗎啦，唔系咁咩？ 咁样就满足㗎啦吓，我睇你呀仲系去百慕达好啦。 佢去咗边啊？ 去咗百慕达囉。 我咩地方嚟㗎？ 去一个冇被人发现过嘅小岛啊。 咁梅林佢会唔会再返嚟㗎？ 边个知啫，有边个会知啫。 而家为争全英国之冠比赛开始。依家佢哋开始比剑啦，剑 剑，哎呀弊啦，哎呀真系弊啦，海啊， 咩事啊？ 我唔记得带你嘅剑啊， 唔记得我嘅剑， 我将佢放咗喺旅社里边。 你呢个蠢材，快啲去攞啊！如果唔系好翻嚟，快啲去攞啊！ 开门啊，俾我入嚟啊，快啲开门啊。 冇用㗎，大家去晒睇比赛啊。 我一定要攞到剑至得㗎，你话点算啊？ 欸，你睇嗰度唔係有把剑咩？ 艾格米蒂係剑啊。 快啲啊，快啲将佢拔起身啦、啊。快啲啊。 欸 小心啲啊。 快啲啊，冇时间啦。快啲掹返起身，我哋就走啦。走啊，快啲走啊。 你係下一个啊，要准备下，准备上场啦。 海呀，係你嘅剑啊。 呢个唔系我嘅剑喎。哦，等一阵啊，海，你等阵，任何人取出此剑嘅话，呢个系石中剑啊，石中剑，冇可能噶。你睇下，咁系真噶，系神剑啊！停止所有活动，有人取出石中剑啦！啊，细路，你喺边度攞翻嚟噶？ 我系喺广场嘅石头里边掹出嚟噶。 真系可笑啊，可笑！嗰、那个细路真系啊！ 你要我哋出丑啊，快啲讲老实说话。 但系我系讲真噶。 好啦，咁等我证明一下。 吓、啊，去证明啊，证明， 系证明啊， 去证明。 啊、好啦，华德，等我睇下你嘅奇迹啦。 等阵先，呢、這个剑已经被取出一次，任何人都可以掹得起㗎啦。 加油啊，加油，快啲，加油啊，用力掹啊，我帮你。 我都嚟，我嚟帮手， 我有你啊。收手，咁唔公平。 係呀係呀， 我就係咁嘅意思，俾佢一个机会。 去啦細路，唔使驚㗎。 真系奇迹啊！佢将把剑掹出嚟，佢叫咩名啊？ 系啊，呢、這个细路叫咩名啊？ 华特啊，佢叫华特啊！ 快啲讲啊！ 佢阿瑟王， 阿瑟王万岁，阿瑟王万岁！ 兄我真系唔敢相信，真系太好啦！ 啊，原谅我，细路，原谅我，都系我嘅错啊！ 哦，请你唔好咁样咯。 哎，快啲向佢致敬。仲呆喺度做乜嘢啊？以阿十王嘅荣耀，亦从呢一日开始展开啦。 艾格米蒂，我唔可以做国王噶，我对于治理国家咩都唔识。 我讲过俾你听，将把剑留喺石头入边。 啊，我谂到啦，我可以逃走。咁样佢哋就可以揾第二个啦。 行嗰边，行嗰边，嗰边啲路好行啲啊。 阿十王万岁！ 嗰边有个门啊，行嗰边啦，快啲！ 阿十王万岁！ 点算啊？行到啊？ 艾格米蒂啊，我真好想梅林可以喺度啊！梅林，梅林！梅林啊，我喺度等你啊！ 是啊，我从白魔带返嚟啦，从24级白魔带返嚟啦。你睇下我啲打扮唔错啩。啊，实在系一个非常现代化嘅乱七八糟啊。 梅林，我而家系国王啦，弊啦。 佢掹咗石中剑出嚟啊。 梗系啦，阿十王同佢嘅原卓武士啊。真系有意思啊。 原卓武士 定系你中意方噶吓？ 啊，唔系，圆嘅都几好啊！ 你将会成为一个伟大嘅传奇，你仲会被写成一本书，甚至拍成电影，你会好出名噶。电影你知唔知啊？ 电影？咁即系 系啊，有啲似电视咯。但系电影系冇广告嘅。